很多学者都指出过，我们现在的政府是压力性政府，一边是运动式的政务推行，一阵一个政治任务，一边是直线的行政命令，一把手负责制，一票否决的行政指标，一级压一级，层层推动。凡涉及地方利益的政务，有利者则地方政府无不大力推动，甚至变本加厉；无力者则有气无力，是上级的压力决定自己的作为。至于有害者，则软性抵抗，化中央政令于无形，令其自然消解。还有学者指出，我们现在有的政府是公司化的政府，对自己的行为的收益成本无不计算得清清楚楚。然而不幸的是，这种理性的背后是决然的冷漠。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需要付出成本而又无从弥补的事情，可以招致麻烦的事情，都自动的不作为。这种理性把理应存在的道义、公正居然都驱赶得一干二净，使政府变成了冷漠麻木的经济动物。像黑砖窑奴工这种灭绝人性的现象存在如此之久，山西省各级政府从上到下一直悄然无声，而在媒体披露、中央最高领导批示之后，则上下动员，全力以赴，很快就扫荡了黑砖窑，说明山西的政府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不作为的根本原因是制度性的冷漠。政府及其公务人员，无论哪一级政府和公务人员，都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如果要想得到人民的认可，必须为人民办事。退一万步说，即使谈不上为人民服务，也绝不能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上无视黑砖窑这种罔顾基本人道的事件发生。戏台上的百姓，上海外教激起众怒的背后，前段时间有位据说是在上海工作的外国教师，在自己的博客上比较夸张地描写了自己跟几十个中国女人的性经历。这个博客描写被一位中国教授发现后，立即引起了网上的轩然大波，不仅举国共讨之，而且奋击者还扬言前去抓捕这个流氓外教。大概发现自己惹了众怒，于是这个外教赶紧声明，自己在博客上写的无非是一种行为艺术，事情真相如何到现在也不明了。当然这个外教的行为就算是行为艺术也罢，按我们现行的道德标准的确有点出格，甚至可以说是龌龊该骂。但是在这阵阵的骂声中反映出来的某种国人持久不衰的心态，关于这个事件，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外国人，也就是说那个外教的所有性伙伴都是外国女人，那么我们的网民还会这样激愤吗？可以肯定地说不会。事实上大家之所以愤愤不平，甚至义愤填膺，不止动口还要动手，关键是因为老外动了我们的女人。这个网络事件跟更早时候发生的珠海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所导致的民怨沸腾相似，在国人内心激起的倒海翻江本质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反过来，如果中国人动了外国女人，尤其是西方包括日本女人，无论是不正当的嫖、一夜情，还是名正言顺的涉外婚姻，大家无不兴高采烈，自我标榜说是报了八国联军和南京大屠杀之仇，好像做了一件为国争光的大事。其实没有人不明白， 跟八国联军和南京大屠杀时侵略军的强奸暴行不一样，现在发生的中外男女关系事件，无论是行为艺术的上海外教，还是买春的日本人所作所为，也包括让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男人动了外国女人的各类接触，实际上都是两厢情愿的。我们不管多么的生气和愤怒，都挡不住某些爱慕虚荣或者实惠的中国女孩子傍老外，就像我们挡不住他们中的某些人傍大款一样。同样，我们也管不了小姐们挣外国人的钱。即使网民们为此举起森林般的手，阻止了小姐国内的生意，也阻止不了他们的劳务输出。据报纸说，连阿富汗这种贫穷落后而且战乱不息的国度都有了他们的身影。这种现象无疑是可悲的，但是可悲在于这种蕴含在国与国之间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浓里味道的性交易，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尊严的丧失，而不是谁动了谁的女人。本质上，对于我们的女人的这种特别的在意，是一种部落意识。女人是物，是部落的财物。男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就要拿女人来换钱，卖孩子首选是女儿。做丈夫的也可以把妻子点给人家，就像典当一件皮袄一样。男人们彼此征战的时候，征服者不仅要烧光被征服者的房屋，掠走财物，而且要占有对方的女人。在历史上，汉人打不过北方的游牧人的时候，往往要献上女子玉帛，换取一时的平安。这种奉献实际上代表着被对方的半征服。八国联军和侵入南京的日本人表演的都是一种所思所为，都属于中世纪的兽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参加八国联军号称以文明讨伐野蛮的西方人，和一门心思脱亚入欧，自以为很文明了的日本人，并没有走出丛林。在近代的很长时间里，所谓的文明民族也一样难以接受自己民族的女人被野蛮或者低等民族中人侵犯的事实。上个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半以上的被私刑杀戮的黑人，原因都是他们碰了白人妇女，无论这种碰是想当然还是白人的幻觉。在差不多同一时期，上海的西方人也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十月革命后白俄女人在华卖淫的事实，看到白种女人被中国人睡了，又叫又跳，甚至不惜花钱供养这些白俄女人，直到供不下去为止。还好，这种维护白人尊严的傻事，他们现在已经不干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国人还是有点进步的。毕竟，当年八国联军打来的时候，我们的先人们居然把以身试敌传说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的妓女赛金花捧到了天上。那个时代，是我们奉献女子玉帛而且心甘情愿的时代。现在，我们的网民们已经有了觉悟，觉悟到了上个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人的水平，自家的女人不让动了，动了就要嚷。当然，我们这些网民们虽然网上表现疯狂，跟当年捕杀黑人的3K 党人和美国小镇的居民还是不一样，基本上属于动口不动手，或者仅仅宣称动手的君子。其实大家都知道，什么暴力都不会发生，当然更没有人傻到出钱给那些跟外国人做生意的小姐赎回他们的身体以维护男人的尊严。只是进步了的国人心目中的女人还是物， 是一种经常在我们心里会引起某些酸味的物。洋人的膝盖。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东西，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的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的被封存在圆明园里。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马格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有点阿 Q 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马格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这两个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传的中国官员、军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连这个号称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信。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底气很足，底气建立在两个情报上，一个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胀死。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鬼子膝盖打不了弯，打仗的时候肉薄很吃亏。好在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亲自观察了洋人，而且还特意去了一趟澳门，跟洋鬼子来了个近距离接触，总算有点明白了。从澳门回来以后，请人收集西方的新闻纸、报纸，编了《四周志》，还从一个在广州的洋人医生讨来了一条疝气带，治他的疝气病。不过，林则徐明白的事情，其他的中国人依然不明白。尽管林则徐编的《四周志》已经被魏源改编成了《海国图志》，印成了书，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京城内外的官员们依旧津津乐道那些关于洋人直腿的传说，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动了武，但参与修约谈判的美国人却没有跟中国人撕破脸皮，所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使节进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见皇帝，只是必须下跪，哪怕仅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没想到，美国人一小下也不肯。 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就是现在不答应跪，见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国人说，肯定不跪，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无计可施的中国官员最后只好认定，洋鬼子的膝盖的确不能打弯。跟他们有同样认识的还有前线的一批军官，因此他们准备了很多长棍子，预备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冲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们扫倒。当然，洋人的膝盖一直都跟我们的一样，能伸能屈，活动自如。不是洋人的膝盖出了问题，而是国人的脑袋有点进水。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家的想当然来解释那些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这些想当然的故事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其实，中国人在马嘎尔尼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西洋人，不仅有洋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北边的俄罗斯人都来过，而且见皇帝的时候都下跪过。可是一旦碰到洋人不跪的事实，大家还是回去各自编故事。医学家说眼睛是受脑袋支配的，这话不假。当脑袋进水的时候，眼见为实这句话其实是不管用的。人有权不受监视的生活。眼下中国城市里已经成了视频头的世界，到处都是。公共场所有，不那么太公共的地方也有。害得老头不敢轻易踢裤子，女孩担心走光。不过据说这种视频头还是有好处，很多涉及银行的犯罪最后破案都跟这种高科技有关。当然，为了公共安全，在某些情景下忍受一点窥探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现在的犯罪这么猖獗呢？不过这种窥探如果进入了居民的家里，那么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天理的。然而这种事情还真就发生了。据报道，广东东莞为了遏制犯罪，准备在居民出租屋内安装视频监视系统。如果这个措施实行，那么就意味着凡是租房住的居民，一举一动甚至夫妻情侣之间的亲昵都暴露在跟自己不相干的人们面前。不知道出租屋的卧室里是否也有视频头，如果有的话，算了，我都不敢想下去了。一句话，也就是说，凡是租房住的人就没有了隐私。